看见生命的绝对。 生命里有一种绝对，什么样的绝对，每个人的意义不同，但是重点是如果有梦想就一定要先咬牙去做，就算有难关，黑暗很快也就会过去了。如果什么都不去做，那么你一定会后悔。这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《生命有一种绝对》。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谁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轮回只为挣脱。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，我心我背我的生活，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。你是指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泪滴还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昨夜未迭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 兴高采烈的破蛹，重获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。既然不是毛毛虫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。此生此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。你想你说 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《燕尾蝶》。扑火的燕尾蝶有很决绝的态度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这也是唯一可以属于青春的态度。继续来听苏打绿《十年一刻》。

火车像一列列经过了隧道，风轻吹 用我

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，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，你说着爱我真的好难，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，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， 爱一个人好难，来自苏永康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将要意味着痛并快乐着。如果说把爱看得太重，我想爱的一定会是很无奈，一定会爱的伤痕累累的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我不难过》。今天朱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单方面的守候，还能多 Yeah.